人球争金，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齐双慧片段。在京剧的剧团班社当中，除了演西皮二黄剧目之外，还有大量其他声腔系统的作品，比如说唱吹腔的齐双慧。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梅葆玖、叶绍兰主演的齐双慧当中写状一折的片段。这出戏说的是宝城县令赵宠劝农而归，听到自己的妻子李桂芝诉说岳父的冤枉，才知岳父李琦身陷牢狱之中，就压在自己衙门的监牢里。为了替岳父洗冤，赵宠为妻子李桂芝写下了申冤诉状，让妻子到案院大人台前去告状。梅葆玖和叶绍兰两位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也都是名门之后。梅葆玖先生是梅兰芳先生的公子，叶绍兰先生是叶圣兰先生的公子。两位名门之后业界翘楚，一起合作这个戏当然是非常有看点和听点的。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齐双慧写状片段，梅葆玖饰演李桂芝，叶绍兰饰演赵宠。 啊，夫人，令尊长相在此，夫人请看。 刘老相公，你与我听。 啊，待相公，你与夫人听。犯人已命李琦。夫人，不要啼哭，替下官念来呀。犯人已命李琦，因奸不从，必死普女春华，问臣死罪，着定秋后去。 为何不往下念呢？ 念下去，夫人你又要啼哭了啊。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哎呀，夫人呐、令尊大人，问臣死罪，秋后就要去绝了啊。 不弟弟，秋后就要去绝了不？ 哎呀，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夫人去了。哎呀，先前又是一条人命呐、 啊！ 相 公啊，快快搭救我弟弟的性命！ 下官 如何挽回得了啊？ 难道是我弟弟也无生路了吗？ 哎，绝无生路了。 哎呀，苦命弟弟弟弟 夫人不要啼哭，令尊大人和朕还有脱身之路啊！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脱身之路？ 这道巧得很，深俺愿大人明日在我包城下马，夫人可做便装一只前去申诉，或者就得令尊大人也为可知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状啊。 这协状吗？ 是协状啊。 那我就会写呀。县令一只便状都不会写，怎能判断明此？那如何升堂理事啊？ 只是天老相公替我做一只便状才是。 哦，夫人要下官协状啊。下官也要夫人依我一件事， 哪一件？ 夫人要与下官 母 妈妈 夫妇 妈妈 是的 哦。是的， 是的。 如此夫人 相公 与下公啊， 母 妈妈呀，我演过啦。 Thank you. 子，这状纸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只是夫人的名字嘛，下官倒还未曾领教过。夫人，你叫什么啊？ 不吧、 叫什么啊？ 我是没有名字的。 哎呦，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没有名字的道理呀、一定要领教。夫人，你叫什么？ 不吧、 叫什么？ 可爱啊，一目糊里糊涂地写上一个，也就是梁。 哎呦，一直变壮，见了陆天大人，又是虎口拔牙，岂是糊里糊涂写得的？到底叫什么？讲，是。叫什么？ 我是李、 我知道你姓李呀、叫什么名字啊？ 何止 叫什么？从前往也就是了啊， 此计甚好， 正是一日便壮到案前， 快看云雾见青天， 我的大人朝声那边， 那正是故案 好，好过赵氏孤儿，冤报 冤。 夫人请转，夫人请转。这状纸上面，哎呀，真是写错了，真是写错了。我怪之。 三顾信状，三顾信状， 不是啊。 都无用了啊。 仙姑不会告状也是枉然。 怎么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 不会啊。 不妨待下官教导于你。 老相 好事。 哎呀呀， 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啊，夫人明日见了安院大人，将状纸钉在头上，要坚信几步，是道我要一冤枉啊。哎呀，我倒被他捉弄了啊！夫人不要啼哭，明日就要与林孙大人申冤的了，随我来。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葆玖、叶绍兰主演的《齐双慧写状一折》的片段，这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实况录音。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花脸名剧《坐寨盗马》片段。王全奎先生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异军突起，在金少山之后最负盛名的铜锤花脸，后来长时间陪谭富英、杨宝森等名家大师演出。他的演唱风格古朴大方，庄重敦厚，非常具有审美价值和示范价值。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王全奎演唱的京剧《坐寨》片段。 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全奎演唱的京剧《作寨》片段。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明天晚上9:30到10:30，戏弥勒尚远邀请您继续聊戏听戏。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播出京胡圣手杨宝忠先生京胡独奏《大宝国》。 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